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次，杨少华在成都演出单口相声，虽然他当时心里很有底，可是一上台以后呢，观众席里头一下响起喝倒彩的声音，一听这个，杨少华扭头下台了，观众以为他给吓住了，又鼓掌，掌声一落，杨少华再次登台，观众又是倒彩，杨少华呢又回后台去了，如此反复三次以后，舞台上安静了，没人鼓掌了，也没人喊倒好了，这时候杨少华慢慢悠悠的走上台去了，很平静地说了一句，都累了吧。观众席上顿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和掌声。您好，听众朋友，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今儿个呀，咱们要说的就是笑星杨少华的故事。咱们接着说刚才喝倒彩的事儿啊。杨少华也明白，这是因为观众对他还不太熟悉，没喜欢上自己，那么演员就得用自己的语言把他们征服了。除了相声啊，杨少华也通过电视剧征服了观众，让观众更熟悉了，那就是都市系列喜剧《阳光的快乐生活》。这不，小何和欢欢爷儿俩呀，正聊这电视剧呢。 欢欢，你不是特喜欢看杨毅父子主演的那个电视剧《阳光的快乐生活》吗？关于这部电视剧啊，我可了解的特别多。 那您给我说说。 行啊，你听着啊，这杨毅曾经说过，阳光的快乐生活呀，是一次相声秀，借了电视剧的外壳，使得呀还是相声的手法。开拍之前，这杨毅是四处借款，情急之下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并跟他爸爸商量，还要把杨少华的房子也抵押出去。所以在一开始啊，这杨少华是不鼓励他儿子拍电视剧，认为啊把相声说好了是正经的，说相声就能挣到钱，自己老了也不能没家呀。 那杨少华最后怎么同意的呀？ 首先，这杨毅是劝他要接触新事物，他告诉杨少华呀，时过境迁，相声也要给他找个漂亮的外包装，才会有更多人关注。其次呢，是杨少华看到儿子为了筹钱是憔悴的身影，这老人呀心软了，决心啊全力以赴支持儿子拍摄《阳光的快乐生活》。 这部电视剧呀，我特别爱看，可以说是一集不落。 杨毅饰演的那个阳光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善良淳朴，爱吹牛，一片好心，却总是办坏事儿。可他父亲杨少华呢，是一个满嘴跑时代新名词的老爷子，外加抠门异常。虽然说这父子俩人啊都是第一次演电视剧，但对于已经75岁的杨少华来说却是困难重重。杨少华觉得自己已经多少有些痴呆了，那些小年轻说的新鲜话呀，他说出来不对味儿。 这个我知道了，如在剧里他的口头禅是太酷了，还有什么我甜美的故乡、永恒的爱恋、捧着手说再见吧亲爱的这样的台词，您说他是怎么说出来的，还真有意思。 这些台词啊，杨少华只能是背，把内容啊死记硬背下来，然后呢加形体动作。他觉得啊，归根结底他们爷儿俩还是在说相声，带着生化艺术说相声，电视剧啊只是外包装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啊。对了，我听说杨少华和车还有不少故事呢，这个您知道吗？ 知道啊，不过呀，咱们还是先来听完这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买汽车》之后再告诉你。 你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得出名啊。 出名多难呢、啊、 为什么出名？ 为什么？ 不论什么行业，让人一知道就发财，一发财什么都有了。 相反的行业有吗？ 相反的行业， 嗯， 不知道你呢就发财，那一知道呢 全完了。 哪有这种行业呀？ 有 什么呀？ 绑票。 你想绑票去啊？ 没有， 我让你出名， 那多难呢！想出名，那不出不了吗？ 你看，今天你碰见我了， 算你好运气。 是吗？ 你知道我干什么的吗？ 不了解。 世界名人杂志社主编。我把你放在世界名人里，超过他们所有的明星大腕，我让你出名，我让你发财。 您让我发财？ 嗯， 我谢谢您。 甭谢了啊，先给我5000块钱吧。 喂，嗯嗯，你让我发财，我给你5000块钱呢，像话吗？ 啊，不是，咱讲理不讲理啊？ 怎么不讲理啊？ 你上我们这杂志 啊， 我们得给你发表， 当然， 给你照相， 嗯， 给你写文章， 嗯， 是吧？ 嗯， 我们这么大楼房屋水电的机器转着，你让我们白干呢，是吧？ 您说这是劳务，这给 这 成本费， 这你懂就行。如果你给我5000块钱， 嗯， 我就把你放在世界名人里。我们这杂志才要4个人呢， 那我们得问问这4位都是谁呀？ 头一位啊，杀人魔王墨索里尼， 听着瘆得慌。那二位呢？ 骂名千载的秦桧， 呵， 你听听这档次在这搁着，你说啊？ 三位呢？ 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 哦， 你看你是占第4个，除了慈禧太后就是你了。你看这个啊， 除了慈禧太后， 就是你。哎，你叫什么呢？ 我叫什么呀？ 你叫，对了，道貌岸然的杨少华。你说这个名字啊，道貌岸然， 行， 一听伪君子。这个人我得， 怎么？您这样到古玩部全给人扒了撒了，您这 不是怎么了？我说怎么了？ 不是，我们不弄这玩意儿， 怎么 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怎么了？ 让各位听着这像话吗？ 怎么 花5000块钱弄反面人物啊？我们要英雄形象啊！ 哟，正面人物？ 当然了， 我看看， 英雄形象。你看这掌声， 这是。英雄形象， 对， 您大伙儿看看这个，就你这还英雄形，你还正面人物，哎呀，老天爷呀，真是，哎，你跟岳飞搁一块儿，那玩意儿，那，人家信吗？ 岳飞也不乐意呀，是吧？ 啊，你又明白这道理， 嗯， 对吧？现在的老百姓，这个茶余饭后打开杂志，《世界名人杂志》，哟，道貌岸然的杨少华，哈哈哈哈，一乐。可你记住，你就出了名了。 明白，这叫出奇制胜。 哎，你看这道理，你懂吗？ 那行， 行不行？ 行， 那就这么办了啊。 那怎么办呢？ 回头这5000块钱你…… 那当然了。 那我就给你写了。 行， 那就写了啊。 行， 那给你出名嘛。 啊， 道貌岸然的杨少华。 说我呢，5000块钱的事迹，咱听听。 事迹如下， 您听听事迹。 杨少华幼年经商， 做买卖， 他贩卖老鼠夹子、耳挖勺、鸡毛掸子、痒痒挠，因为不会经营而破产， 赔不了多少钱。这玩意儿 怎么了？你看这么对， 怎么了？ 对这么写有意见？ 我打你！我太有意见！我告诉你去，侮辱名誉、人格，懂吗？ 哎呦，你人格，哎呦，好，你要告我， 多信你呢！ 不，咱就说呀 啊！ 你说你想出名，你说你不这么写，你怎么办？ 我们不写， 你不写 啊？ 你说，拿你来说， 嗯， 各大文艺晚会，你观众看得着你吗？春节联欢会，你带你玩吗？ 轰出了好几回了。 你看这不？那你说怎么办？你说你不这么写，你能出名吗？再说你有爆炸新闻也可以，一夜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你爆炸新闻，你出名了也可以。你又没有爆炸新闻，你甭出名啊！ 嗯， 甭出名了啊！ 你管得着吗？ 你这种人为什么出不了名啊？你给名人擦皮鞋，人家都不要你，观念不行， 观念不行， 就是你的观念不行。看人家发财买汽车，生气去吧，眼红没有用。 你提不这， 不是名人 没用啊，赵一舟。 啊，怎么着？ 人买汽车，我提不着这。 这怎么提不着这？ 咱不是抬杠， 怎么抬杠 买汽车？买汽车说的。 对了，你买不起汽车，你甭说啊，世界级的名人，你们这几个说相声的有名的有汽车没有？啊，对你听听，马季、 宝马。 姜昆、 凌志、 李金斗、 蓝鸟、 你、 三轮， 你看，一辆小三轮，你瞪着你媳妇，你媳妇瞪着你， 我倒着，你管得着管不着？ 不是， 有你什么？管你管的，我后边推，有你什么事儿？我有你什么事？ 我可怜你，你后边推，我 用着你可怜。 你想不想买汽车？ 想买，买不起。 你看，咱就说了，要说你上这杂志之后，马上汽车开上了。要说世界名人杂志，这就这么厉害，哎， 咱打个赌。 不，也这 就这么厉害， 车就能买汽车。 那当然能买汽车，喜欢什么牌汽车跟大伙说说。 你负责吗？ 我当然负责，买不起我赔你，我就敢这么说。喜欢什么牌汽车跟大伙说说，最喜欢什么牌汽车？ 不用，买不起，说的有什么用？ 保证买得起，你说说，咱打个赌，你最喜欢什么牌汽车？你说说。 最 喜欢的， 最喜欢的 啊。 行，夏利。 你是他好眼力啊。那个夏利汽车它省油啊， 那还省钱呢， 啊，经济 实惠。 哎，这夏利汽车开上了， 买上了， 买上了， 准的啊， 准， 你负责 啊，负责。 那可以写吧。 行了，好家伙，刚才你看那鼻子不行，我要告你去，我的人格什么？你人格怎么办？人格？ 我要夏利，我不要人格。 哎，这就对了。哎，这叫舍不来孩子套不来狼。 那舍不得媳妇还得玩流氓。 这就想开了， 想开了。 啊，那写了， 写吧。 那写写啊， 写 啊，那对，写啊。写哪儿呢？刚才你就搅和了，这。对。从此以后，杨少华，他改行说了相声。 这才说了相声 啊。他为了探索艺术的灵感，一个人走进了撒哈拉大沙漠的死亡之路。七天七夜无食无水，眼看就要渴死，就饿死。突然间，杨少华发现了一只皮鞋，他嚼了皮鞋，斗志昂扬走出沙漠。 行，回家看看。你妈因为唱二人转，也不是犯什么错，给逮派出所去了。 不是，这个不同意是怎么着？ 不同意 啊！别行， 你死。 好心好意，这种人就是好心当驴肝肺啊，知道吗？有演出吗？有吗？有活干吗？ 这不是来了吗？有小活。 小活，你看，明天有吗？完了， 明天就念了。 后天呢？完了，听听这老艺人，老艺术家，三十块钱，没人请。 那管饭呢？那给饭盒呢？ 为什么？毛病知道在哪儿吗？ 在哪儿啊？ 观众对你不感冒， 不认识我。 哇，你看，我要是这么写完了之后，那观众一见面给你鼓掌，是不是？你看这现在的人他都好奇，是吧？您杨少华他嚼皮鞋，他咬得动吗？观众一下把剧场就包围了。 嗯， 强烈要求看杨少华。那时候30块钱一场不行了。 哦， 那是人情，我请杨少华。我给他66.6块。 涨一倍， 那时候我给他77.7块。 又涨了。 那时候我给他88.88块。 您听听， 站起经理来，我给他99.99块。 外地都来人了， 四个经理都约您，都给您99.99块啊。您说这一天您挣多少钱？ 大发了。 您算算， 我来吧。 四个经理99.99块。 四个经理呢？ 哎，对， 就是4个99.99块。 四个， 四的， 四九就36， 四九就36， 再乘一个， 再乘四个的， 得乘四个， 四九三十六， 再乘 四九再乘，你多给我弄一分钱行不行？咱别捣着乱，行不行？ 这不是吉祥数字吗？这个 我不要，我就要这数字就行了，我不要吉祥数字。 那这一天就400块钱， 这400块钱， 这一年下来365天，这得多少钱？ 大发了 啊， 大发了， 这行不行？ 行。 哎，这就得了嘛，这 用钱， 这为了用钱嘛，对不对？你不是得买汽车吗？ 对，行。 斗张扬，走出沙漠， 走沙漠。 据说呀，据传说，杨少华在德国有亲戚。他是希特勒的外甥， 别写了，我变纳粹了，我 告诉你啊，没办法， 没 我没我跟你说 啊，你比如说你，我没亏待你啊，你是世界名人吗？上过杂志吗？ 你不说的吗？淘气西太后就是我了吗？ 排行第4， 对啊， 你没那事迹，啊，你发明蒸汽机了？ 我不会， 写过相对论？ 没明白过 啊，排过泰坦尼克号？ 那谁排了？ 那谁排了？都没有，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希特勒的外甥，啊，这给你这个样，你这头发得带头发留起来啊，留起来给你照一相，给你照一相，我跟你说， 搁你封面上， 搁你封面上，哎，对了，搁一封面上，别照， 这别照， 来，走，你看一下，拍，不对，啊， 这封面完了，就这样了。回头我先借给你印这个200本吧，啊，赶紧把个钱给我，我给你送家去。 你送完家之后，你送新华书店，赶紧让他卖呀。 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卖不了这个，那能卖这个你得自己卖去。 我自个儿卖 啊，你媳妇儿、你孩子背着一大书包，什么车站的码头啊、立交桥底下、农贸市场门口，站着别喊啊， 这儿跟。 哎，对，就这儿卖啊，就这儿卖啊，小心点警察，看见警察扔了撒腿跑。 我这岁数我跑不能把我抓怎么办？ 抓着没关系啊，你是世界名人，你跟警察说呀， 跟他说， 警察， 你是谁吗？ 对， 我脚我皮鞋， 哎，好， 好，你慈禧太后就是我了， 哎， 希特勒是我外甥， 哎。 对， 警察一听就明白了 啊， 找辆汽车让你坐上开走了， 就送家去了， 把你送疯人院去了。 去，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Let's start from here.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我是韩健。几年前呢，杨少华特别乐意有辆车停他们家门口。为什么呀？那会儿没几个人能买得起汽车，赶上年根岁末，有钱人开着汽车串亲访友，不管车停到哪儿，都能招来一大帮人围观。要是有车停在他们家门口，他就能被羡慕的目光包围了。那是过去了啊。那么现在杨少华还是这么想的吗？咱们来听听小何欢欢怎么说吧。 这杨少华对车的观念呀，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他要是瞧见谁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肯定是120个不乐意，他一定会变着法儿的劝人家找别的地方停去。 哟，怎么这么小气啊？ 嘿，你可千万别怪人老先生为个停车位这么小气，因为啊，每次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都得对全家5辆汽车的停放费上一番心思。5个儿子买车的时候呢，他都给投了资。可以说啊，他带着一家人啊，是奔了小康了。 那杨少华现在经常坐车了吧？ 别看儿子都有车，可杨少华很少坐他们的车出去。这儿子们啊，都有自己忙活的事儿，他不愿意打扰他们。平时呢，他最爱打出租车，既省事儿，又不用操心找车位。他经常说呀，自己也有辆专车，就是不蹬不走的一辆自行车。年轻的时候，邻居们都有了自行车，杨少华那时候呢却买不起。现在啊，家里有汽车了，他要把自行车当成锻炼身体的工具了。 杨少华这么大岁数骑车出门啊，儿子们都不很放心。有一回就发生意外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呢？哎，听完了杨少华的单口相声《看病》之后，我再告诉您。 今天我就说什么事呢，我就说我们先生。那个说你们先生谁？我们先生郭荣启先生啊。我跟我们老师在一块学徒到现在将近已经50年了。现在他身体不太好，观众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为什么？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我们这做几个徒，这几个做徒弟呢也是非常的什么的关心。常宝霆是他徒弟，我是他徒弟，还有这个杜三宝，还叫谢天顺的，这几徒弟就研究说咱们先生这病，你看怎么能够请一好大夫啊。我这不是最近都在北京吗，那天我上一家什么就医院，这医院我也别说了，是个专家，大高个，挺胖的，我跟他挺熟，他姓蔡。我说蔡大夫，您看我师父病了些日子了，您是不是能给看看病？我这么一听，还有我们天津人，嘛病？我说具体我也不太清楚，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我说这样得了，您呐，明天就去行不行？我拿车接您来。行行行，那明天几点？我明天定9点多钟，我怕你起不来。那没关系，第二天9点钟我就去了。开着车，我们小孩的车，开着，到门口呢，大夫在门口等着我呢，提大皮包，那大皮包呢？那可能里边都是什么呢？医疗器械。这皮包上面画一大十字，红的，还写着他的名字。他弟在这等着，一会儿推着眼镜，一会儿推着眼镜。我一看，我说：“太太夫，我 我们来了，嚯，你看我等你多半天，你快上车，我汗都下来了。他因为身体骨胖了，上了车了，有一多钟头到天津了。到天津之后呢，我下了车以后就把他搀上，他就手不离开那大皮包就提着，我俩后边跟着呢。我师傅住两间屋子，门口这是客厅啊。上楼之后就让他坐下了，我说您是喝点咖啡呀，是喝点茶呀？嘛都行，先看病要紧，先看病要紧，少啊，别着急。我说我不着急，我说您也别着急。我一看他汗出的突出的，结果呢，我说我就进里边屋了。我师傅，您喝口水吗？我是不是半躺半卧？那大夫找来了吗？我说来了就在外屋呢，那让人进来吧。我说行，我说来啊，您进来。我师傅请您呢。我提着皮包就把他送到里头屋，我就出来了，等着看病啊。不知道什么病啊，在外边着急。我们仨徒都在外边等着，这时间长了，大约有20来分钟，一脑袋汗一撩帘出来问我，那个少华，你这有感觉吗？我说你等赶追干嘛呀？我让你拿你就拿去，你看你别人等等拿去拿去，我叫大夫让拿去吧。结果那楼底拿一大赶追递给他了，我就出来了，等了半天还没气儿。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正琢磨着呢，打礼物擦着汗，那这个少华有钱怎么借一个去？我说您等等吧，我师傅什么病啊？你师傅什么病我还不明没某明白，就是那皮包我还没打开呢。您说这是什么大夫？这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看病》。接着说这事儿啊，有一回杨少华趁儿子们没在，又骑着自行车上了街，结果呢手机从兜里掉出去了。这手机刚买没几天呢，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全怪他大意。那天他骑的是小孙女的车，座太低。平常杨少华啊老跟几个儿子说，别动不动就开车出去，想办法减轻城里的拥堵，咱们人人都有份儿。其实呢，有的时候骑自行车拐弯抹角的很快就能到了，比开车更方便，没必要老那儿摆谱。好了，关于杨少华的故事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容祖儿演唱的你我他。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和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要用杨少华的话，那就是咱回见吧咱们。 难得月光那么的皎洁，我让心情慢慢的松懈，平静的平常重逢，自我成全了爱情的远走高飞，是最极限的一种慈悲。没想到多年后，你也必须去学会我们曾真心以为爱过会不可别失去的崩溃。我当年已经比你早一步体会，没有谁能怪罪谁，为了你我反复温习这感觉，解不开就在心里打了死结。是最差的行为，尤其是分散两个世界，但是我始终害怕一不小心错失机会。为了他，你应该跟我当初一样流着泪，会认为没有能力再去爱谁。我就在你眼前，不知因为是竹马青梅，爱曾经那么美，就怕再一次被拒绝。成全了爱情的远走高飞，是最极限的一种慈悲。没想到多年后，你也必须去学会为了你是这感觉，解不开就在心里打了死结。等待是最傻的行为。